當地居民協助救援人員在瓦礫中搜救傷者。鄰近一堂樓房亦都受到爆炸的衝擊波影響受損。敖德薩官員說，死者當中包括一名12歲男童，又指導彈由黑海發射。俄羅斯否認攻擊平民，總統新聞秘書佩斯科夫強調，俄軍不以平民作目標，一直攻擊軍事設施。財經方面，道瓊斯指數報30679點，跌96點，標準普爾500指數3776點，跌8點。美元對其他貨幣現價，港元 7.847， 日元 135.23， 瑞士法郎 0.963，加元 1.292， 人民幣 6.705， 英磅對美元 1.203， 歐元對美元 1.041， 澳元對美元 0.679， 新西蘭元對美元 0.619。 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807美元，賣出1808.3美元。天氣方面，8號東南烈風或暴風信號現正生效，表示本港吹東南風，平均風速每小時63公里或以上。在上午5時，強烈熱帶風暴暹巴集結在香港之西南約320公里，即是北緯 20.3 度、東經 111.9 度附近，預料向西北移動，時速約16公里，大致移向廣東西部沿岸一帶。暹巴今早會在本港西南掠過，距離維持約300公里附近。按照最新的預測路徑，暹巴會採取較先前偏東的路徑，其烈風區將會持續影響珠江口一段時間。與暹巴相關的雨帶將繼續為本港間中帶來大驟雨和猛烈陣風。8號烈風或暴風信號將在中午之前維持。在過去一小時，昂坪、長洲泳灘和塔門分別錄得的最高持續風速為每小時90、64和64公里，最高陣風分別為每小時117、78和78公里。本港地區今日的天氣預測，吹強風至烈風程度東至東南風，高地間中吹暴風，稍後風勢逐漸緩和，多雲，間中有狂風驟雨及雷暴，雨勢有時頗大，海有非常大浪及涌浪，最高气温约28度。展望听日仍有狂风骤雨，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海有涌浪。下周初至中期天气持续不稳定。八号东南烈风或暴风信号生效，雷暴警告生效，有效时间去到早上6時。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及天气报告完毕。 FM 92.6 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及铜锣湾， FM 99.4 将军澳， FM 106.8 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AM 621 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水务署推出了水质监测优化计划，借以监测水质和收集数据去检讨食水标准。获抽选的用户会收到邀请信。着制服和佩戴员工证的工作人员可能会在信上列明的期间到访，并在用户同意后收集食水样本，测试六种金属，还有细菌和鱼露。用户稍后会收到测试结果，查询电话2824-5000。 香港电台 风雨不改， 与你常在。 来教导我步过红绿灯，犹豫左 必须清楚看真，哪管一次做错也都可摧毁这生。何解我恋爱想陪残忍，从来是快乐过便不会侥幸，动作少简单天天最新，我怎可以做个最优秀路上行人。明明落灯转眼变成红灯，假使相当勇敢怎可挽回此生，若要冲先生怎可以不留痕，来又去要走的际遇未接近。明明落灯转眼变成红灯，抬头前望去对面马路如此吸引，逐秒等心急总加倍的难行，难道我要必先壮烈地牺牲去缓慢。 唔该晒郑融嘅呢一首红绿灯啊！喺直播室里边咧，咁啊喺而家呢个时段有胡世杰啦，咁亦都会有啊小新啦。咁其实咧，眨眼已经嚟到咧系五点嘅答二过咗啦。咁啊，由于呢个八号风球啊继续悬挂关系啦，咁所以咧香港电台125普通话台嘅节目咧都会系联播成为咗呢个香港电台嘅台风特备节目。咁我哋都会尽量送上最新嘅消息，同埋一啲我哋嘅音乐选择咧去俾大家咁啊，但系听到哇，呢个风都似乎都几命长啊！希望尽早吓、啊，希望可以落到波啦。但系听天文台所讲，中午前都应该冇乜机会啊。 成熟是见证一双弃置玩具流眼泪，成熟是抗拒追星放弃最终少女队，成熟是着上西装奋斗为未来顾虑，特摄片没法抽空再追，慨叹光阴只可 笑一次，习惯唱致敬青春的歌，只爱谈往事，怀旧是这个说法，替我杀死了现实，逃避了，遗憾了，有什么的意思？明日放走我比卡超，连接日后对不起。放开手，让四驱车逆手，由下个拥有阿基拉，忘记玩具，抱公仔，甜美熟睡，放心走，任我于生活游。 坤哥吴业坤的玩具啊，将时间带到嚟咧，清晨嘅五点搭三咁滞啊，转头我哋再见啦。 清晨五点十五分，香港电台最新一节风暴消息，香港天文台发出最新热带气旋警报，八号东南烈风或暴风信号现正生效。表示本港吹东南风，平均风速每小时63公里或以上。在上午5点，强烈热带风暴浅巴集结在香港之西南约320公里，即是北纬 20.3 度、东经 111.9 度附近，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16公里，大致移向广东西部沿岸一带。浅巴今早会在本港西南掠过，距离维持约300公里附近。按照最新预测，浅巴会采取较先前偏东的路径，其烈风区将会持续影响珠江口一段时间。与浅巴相关的雨带将继续为本港间中带来大骤雨及猛烈阵风。八号烈风及暴风信号将于中午前维持。在过去一小时，昂坪、长洲泳滩及塔门分别录得的最高持续风速为每小时90、64及64公里，最高阵风分别为每小时117、78及78公里。有关最新天气消息，请留意香港电台在15分、30分、45分及搭正的风暴消息。这一节风暴消息报道完毕。 风雨不改， 听实香港电台。 好，咁胡世杰为大家带嚟一啲咧，就关于风暴嘅资讯先啊。咁由于八号风球嘅关系啦，咁啊呢个2019冠状病毒疫苗接种计划之下，所有社区疫苗接种中心咧将不会开放，暂停疫苗接种服务啊，咁就会喺呢一个八号热带气旋取消之后三个钟头咧，接种中心就会重新开放啊，恢复疫苗接种，直至正常服务时间结束啦吓。咁啊，如果你系预约咗嘅咧，就会自动延期。咁受影响人士咧，会接获电话短信通知新嘅接种日期同埋时间嘅。咁仲有咧就系原定今日进行嘅疫苗到户。即是去到你屋企嗰只啦，接种服务咧已经取消噶啦，亦都顺延到7月8号提供接种服务。咁热线中心咧会喺下个星期一7月4号咧会打电话俾受影响嘅市民咧通知新嘅接种安排噶噃。 像眼前人渐散，而在那烟花过后，只有忽然倾透的是我的一对手。努力向前，谁没有谁料歇息的藉口，是要把抑郁眼泪再流。谁自愿独立于天？ 醉了，和幸福多接近，等了多年这角色做你的女人，我没有权来令你承受太多的情感，但我始终不过是个人，谁自愿独立于天地，痛了也让人看，你我却需要在人前被仰望，连做梦亦未敢想象我会这样话我，但是又怎可使你话我失望， 带来的呢有梅艳芳的这一首《女人心》啊，看看呢已经去到清晨的5点搭四个半字了，不知道这一刻的你呢做什么呢？睡不着？留意着风暴消息？定还是在工作之中呢？除了我们做电台之外呢，很多朋友现在尤其是做服务性行业，可能呢都是在这个工作的岗位里面都不顶的。但也有他啊，学友这么近。 一天一天一日夜夜面对面地相处也同年。一天一天逐渐逐渐变化见。纵相对给我言，静静默默望着熟悉的背面，一般身影原来离我多么的远，像天涯那一终于都有天， 这一点点都很远。捉摸得到，触摸不到，这么近，那么远，却遥远。想宿相栖，不声不响，我跟你已改变，已无意。静静默默望着陌生的背面，心中所想原来离我多么的远，像天涯。那一天没法谈，前一次我留着你在身边，心仍然很远，也许终于到有天站在前面，但我分不出这张是谁的。点点，但这一点点却很。 其实咧，呢、這个歌有两个名啊，因为叫做《这么近》括弧那么远，学友嘅旧作啊。胡世杰提提大家先，今日咧由于八号风球嘅关系啊，所有日校今日七月二号系停课嘅，所有日校今日系停课嘅。另外咧，讲下啲巴士服务嘅消息俾大家听下先。九巴同埋龙运巴士方面啊，除咗龙运路线第S 一啦 ，S 六啊四 ，S 六啊四 C，S 六啊四 P，S 六啊四 X 同埋 S 六十五维持有限度服务之外，所有路线系停止服务，只系上面所讲嘅几个路线先至有限度嘅服务啫。新巴同埋城巴方面，除咗城巴第 B 三 X、B 五、S 一。 的路线提供有限度服务之外，所有路线停止服务。新大屿山巴士路线 37M、38、39M、B2P 和 B6 维持有限度服务，所有路线是停止服务的。另外电车服务仍然是暂停，电车服务暂停服务的。我们转头回来再听下歌仔。 清晨五点半，香港电台最新一节风暴消息。香港天文台发出最新热带气旋警报，八号东南烈风或暴风信号现正生效，表示本港吹东南风，平均风速每小时63公里或以上。在上午五点，强烈热带风暴浅巴集结在香港之西南约320公里，即是北纬20.3度、东经111.9度附近，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16公里，大致移向广东西部沿岸一带。浅巴今早会在本港西南掠过，距离维持约300公里附近。按照最新预测，浅巴会采取较先前较偏东的路径，其烈风区将会持续影响珠江口一段时间。与浅巴相关的雨带将继续为本港间中带来大骤雨及猛烈阵风。八号烈风或暴风信号将于中午前维持。在过去一小时，昂坪、长洲泳滩及塔门分别录得的最高持续风速为每小时90、64及64公里，最高阵风分别为每小时117、78及78公里。有关最新天气消息，请留意香港电台在15分、30分、45分以及答正的风暴消息。这一节风暴消息报道完毕。 清晨5:31，香港电台由幸伟雄报告新闻。天文台表示，八号东南烈风或暴风信号将在中午前维持。按照最新预测，强烈热带风暴暹巴会采取较先前偏东的路径，有关烈风区将持续影响珠江口一段时间，相关雨带将继续为本港间中带来大骤雨和猛烈阵风。八号烈风或暴风信号仍然生效，港铁早上会按原定时间表开出头班车，并维持有限度铁路服务，港铁巴士服务就仍然暂停。港岛线、荃湾线、观塘线、东涌线、南港岛线、屯马线以及东铁线上水至金钟都是每10分钟一班车。至于将军澳线北角至宝林为10分钟一班车，调景岭至康城是15分钟一班车，机场快线为30分钟一班车，迪士尼线20分钟一班车，轻铁15分钟一班车，港铁巴士暂停。医管局表示，截至0:30，一名市民在风暴期间受伤，在公立医院急症室接受诊治。另外，当局话，截至凌晨2点，收到20宗冧树嘅报告，暂时冇山泥倾泻或水浸报告。各区共开放25个临时庇护中心，共有81人入住。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31,097点，升32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3825点，升3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现价：港元7.847，日元135.22，瑞士法郎0.96，加元1.288，人民币6.699，英镑对美元1.21，欧元对美元1.043，澳元对美元0.682，新西兰元对美元0.621。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10.18美元，卖出1812.18美元。天气方面，八号东南烈风或暴风信号现正生效，表示本港吹东南风，平均风速每小时63公里或以上。在上昼五点，强烈热带风暴暹巴集结在香港之西南约320公里，即是北纬20.3度、东经111.9度附近。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16公里，大致移向广东西部沿岸一带。暹巴今早会在本港西南掠过，距离维持约300公里附近。 按照最新预测，暹巴会采取较先前偏东的路径，其烈风带将会持续影响珠江口一段时间。与暹巴相关的雨带将继续为本港间中带来大骤雨及猛烈阵风。八号烈风或暴风信号将在中午之前维持。在过去一个钟头，昂坪、长洲泳滩和塔门分别录得的最高持续风速为每小时90、64和64公里，最高阵风分别为每小时117、78和78公里。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吹强风至烈风程度东至东南风，高地间中吹暴风，稍后风势逐渐缓和，多云，间中有狂风骤雨及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可有非常大浪及涌浪，最高气温约28度。展望听日仍有狂风骤雨，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可有涌浪。下周初至中期天气持续不稳定。八号东南烈风或暴风信号生效，雷暴警告生效，有效时间去到早上六点。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及天气报告完毕。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783， 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及铜锣湾。FM 99.4将军澳。FM 106.8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AM 621。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越多人接种新冠疫苗，社会抗疫能力就越强。在疫苗通行证下，除有医生证明或豁免，12岁或以上人士都要打疫苗才可以进入食肆、表列处所、政府康文场地等地方。针卡可以储在安心出行方便使用，或以至方便或医健通显示，亦可以带纸本记录，按要求出示或扫针卡二维码。疫苗保护令我们越快回复正常生活。 电台 风雨不改， 为你服务。 好，咁啊，胡世杰再提一提大家关于愉景湾交通服务有限公司嘅通告啊，区内线18号，区内线18号咧暂停服务，其余所有嘅巴士路线维持有限度嘅服务。呢个系愉景湾交通嘅安排啊。咁啊，由于呢个风球关系啦，咁啊。我哋香港电台咧做紧呢个联播嘅特别节目，咁啊，希望我哋尽早可以结束啦。但系睇嚟嚟紧嘅钟头咧，都应该未能成事啊。 流言传来传去，说不停，不知道何时。 真的心。我一直以为不会在乎他们眼神， 不必在乎， 就算是身边已经充满指指点点， 但我却看到你那灿烂的笑颜，扰扰话题中渐渐沉默，渐渐改变。流言传来传去，说不停，不知道何时能平息。 流言转来转去，请相信我打心传真忘记。 哇，喺竟然呢碟咧都终于够期啦！啱啱听紧咧系呢一个留言啊，有周慧敏啦，同埋林隆璇嘅歌声，听唔晒添，唔紧要啦，大家都应该好熟噶啦，咁样。不过咧，以下所讲嘅咧就真系珍珠都冇咁真啊！咁啊，胡世杰提一提大家先。咁啊，有关于一啲交通嘅安排啊。以下渡轮服务咧系暂停服务嘅，暂停服务啊，包括天星小轮、港九小轮、全记岛有限公司，即系渡嗰啲街道啦。愉景湾航运服务、珀丽湾客运、新渡轮服务，吓、啊、以上全部都系暂停。我谂即系八号风球咧，大家都唔希望或者唔会估计到有呢、這个渡轮服务嘅。咁另外一个咧就关于，是社署的宣布，所有社署辖下的福利服务单位、所有幼儿中心、提供课余托管服务的中心、长者服务中心，包括庇护工场同埋系综合职业康复服务中心、综合职业训练中心同埋展能中心在内的呢啲日间康复服务单位呢都不会开放啊！以上所有讲紧嘅各个单位吓，社署辖下嘅都唔会开放。咁如果八号风球咧系取消之后，喺天气同埋情况许可之下咧，通常喺星期六运作嘅单位咧，将会喺两个小时之内恢复呢个正常嘅服务嘅。咁啊，大家仲要拭目以待，究竟嗰个单位会唔会继续系响稍后运作嘅？带嚟有另一位朋友歌声。他是小肥啊，歌名《时光机》。 如果一早没有当好知己，如果天公早未勤力地献技，如若约会那天又像预期多失你，如果他出现了我够勇气能做尽特技，能跟他相争至死，我今天不需要在暗中仰慕你，只想去为你完成时光机器，人人能超越时间生死，子弹铺满地，为求情敌撤离，部署战争奋勇地寻找准机，天天公开捍卫你，不再逃避，样样事也经由我亲身处理，被动没有忌，自信再小都敢抱实你，见情的变愤怒，如若智力够高，好似用词都用脑，如果抢先是爱算数算数，遗憾没味道，时光机开始倒数，我想好好改过，直接跟你上诉，

沙嘅天梯啊，将时间带到嚟清晨嘅五点踏十过咗噶啦。咁啊，胡世杰再提一提大家先，有一个系关于新大屿山巴士嘅消息啊。路线37M、38、39M、B2P 同埋 B6维持有限度服务啊，其余日间路线暂停服务，直至到另行通告为止噶。咁啊，大家要留意啦。如果系大屿山方面嘅朋友，跟住带嚟有呢一位朋友嘅歌声啊，《一千零一次嘅人生》，佢系咩？林欣彤。 十岁，日记簿篇篇一样，理想不理想，麻木到假装很坚强，很努力去追，拼命去追，最后追到夕阳。羊群内我习惯，依照习惯，很甘心做夕阳。遇上再遇上，容貌变得相当抽象，太多欢送会从没有空哭出一场，想见未见的再遇见的也记不起印象，记错旧名字应过是那张相，一次次心中过时，一千多明日有来到，分分秒秒后悔的错过的琐碎事会堆积，再次一转眼变成历史，我到底可有是死去前最在意。盲目去追击点击量，刺激不刺激，狂热到心中很苍凉，点算重要的最重要的重到消失重量，每晚睡床上可有力气心想，我到底可有是死去前最在意，见美好会再开始， 着太阳，有夏季。 希望好似草蜢话斋啦，再见 rainy days。时间咧即将接近六点钟啊，胡世杰提提大家先，出边27度啊，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咧去到今朝嘅七点半啊，暂时系七点半。转头翻嚟，当然继续有小新佢嘅音乐选择啊。 于将军澳线北角至宝林站为十分钟一班车，调景岭至康城系十五分钟一班车。机场快线为30分钟一班车，迪士尼线20分钟一班车，轻铁15分钟一班车。医管局表示，截至0时30分，一名市民在风暴期间受伤，在公立医院急症室接受诊治。另外，当局说，截至凌晨2点，收到20宗冧树的报告，暂时没有山泥倾泻或水浸报告。各区共开放25个临时庇护中心，共有81人入住。天气方面，八号东南烈风或暴风信号现正生效，表示本港吹东南风，平均风速每小时63公里或以上。 在上午6点，强烈热带风暴暹巴集结在香港之西南约320公里，即是北纬20.3度、东经111.9度附近，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16公里，大致移向广东西部沿岸一带。暹巴今早会在本港西南掠过，采距离维持约300公里附近。按照最新的预测，暹巴会采取较先前偏东的路径，其烈风区将会持续影响珠江口一段时间。与暹巴相关的雨带将继续为本港间中带来大骤雨及猛烈阵风。八号烈风或暴风信号将在中午之前维持。在过去一小时，昂坪、长洲泳滩和塔门分别录得的最高持续风速为每小时99、70和67公里，最高阵风分别为每小时148、91和82公里。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吹强风至烈风程度东至东南风，高地间中吹暴风，稍后风势逐渐缓和，多云，间中有狂风骤雨及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海有非常大浪及涌浪，最高气温约28度。展望听日仍有狂风骤雨，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海有涌浪，下周初至中期天气持续不稳定。八号东南烈风或暴风信号生效，雷暴警告生效，有效时间去到早上嘅7:30。现时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86%。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沙堤以南及海南岛东南沿岸吹飓风，香港以南吹暴风，香港邻近海域、汕尾以南及北部湾以南吹烈风，南澳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在上午5点，强烈热带风暴暹巴集结在北纬20.3度、东经111.9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110公里。预料暹巴向西北移动，时速约16公里，大致移向广东西部沿岸一带。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南风7至8级，间中9级。有狂风大骤雨及雷暴，海有大致非常大浪。南澳以南吹东南风6至7级，间中有狂风大骤雨及雷暴，海有大浪。汕尾以南吹东南风7至8级，初时达9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及雷暴，海有大致非常大浪，初时巨浪。香港以南吹东至东南风8至9级，初时达10级，有频密狂风大雨。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及雷暴，海有非常大浪之巨浪。沙堤以南吹旋风10至11级，渐转达12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及雷暴，海有巨至非常巨浪，渐转极巨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西北风10至11级，渐转吹西南风达12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及雷暴，海有巨至非常巨浪，渐转极巨浪。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6至7级，间中8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及雷暴，海有大致非常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风6至7级，初时达8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及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风7级，汕头吹东风2级，能见到30公里；澳门吹东风5级，能见到17公里。西沙吹西南风6级，能见到2400米有雨。香港电台新闻及天气报告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道琼斯指数报31097点，升32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3825点，升39点。美元兑其他貨幣現價：港元7.847，日元135.22，瑞士法郎0.96，加元1.288，人民幣6.699，英磅對美元1.21，歐元對美元1.043，澳元對美元0.682，新西蘭元對美元0.621。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810.18美元，賣出1812.18美元。經濟行情報告完畢。 FM 92.6 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及铜锣湾， FM 99.4 将军澳， FM 106.8 屯門及元朗，香港電台第五台 AM 621 FM 100.9 跑馬地、銅鑼灣、灣仔、屯門北 FM 103.3 將軍澳、天水圍，香港電台普通話台 聯合廣播。 爷爷唔准锡佢，要锡晒我。 食啖水烟打卡先。 老婆仔，你话以后净系锡我嘅？ 成日话要锡自己多啲，我要戒烟。 等我咪点，我话你知，所有吸烟产品通通有害，记住乜烟都咪点。想戒烟，不如多做运动，养成健康生活习惯。只要有决心，一定戒得啦！即打戒烟热线1833183戒烟啦、啊，锡人锡自己，咪锡支烟。 风雨不改， 听实香港电台。 风雨不改就听实香港电台啊！咁啊，翻翻嚟呢个时间咧，有侯伟新小新喺度，同你讲讲一啲关于风暴嘅消息先啊。入境事务处咧，因为热带气旋啊而暂停服务啊，咁啊宣布咧就喺八号或以上热带气旋警告信号生效期间咧，入境事务处嘅总部同埋辖下各分区嘅办事处啦、人事登记处啦、生死及婚姻登记处，仲有智能身份证换领中心咧，将会暂停服务嘅。另外咧，亦都要讲一讲啦，就系、由于热带气旋嘅警告信号发出。今日即是星期六，所有法院和审裁处的聆讯，包括律师认许的申请都会延期的。原定于今日出庭而受八号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影响的人士，除非已经有另行得到的通知，否则需于下一个工作天，即是7月4号早上的9时30分到达法庭的。至於原定今早去到高等法院出席律師認許申請的人士呢，則無需到法院，司法機構呢將會另行書面通知。而法院同埋審裁處嘅登記處仲有辦事處，會於下一個工作天，即係7月4號呢照常辦公㗎。另外呢亦都提到，法庭嘅使用者呢可以如常透過綜合法院案件管理系統使用區域法院登記處提供的電子服務，但期間經綜合法院案件的管理系統提交的任何文件將會視作於登記處於7月4日重開時收到的，希望可以幫到大家一些最新的消息。咁啊，喺呢一段时间咧，去到六点半之前咧，都会有小新啦喺度陪住大家啦。咁啊，亦都拣嚟嘅一啲歌曲咧，同大家分享啊，听下啊，有啲当中咧，有啲歌曲咧，可能大家就好耐冇听噶啦，因为小新咧自己就做第五台啊嘛，所以咧有好多比较经典嘅歌曲啦，会喺第五台播放咧，俾一啲老友记听嘅。 大丈夫， 男儿一生要经过世上磨练共多事，男儿一生要几次遭到失望与心志，心里更愿永不折腰，大丈夫一生要经过困难磨练多事，大丈夫一生要几次落落失望与心志，

中怨恨已尽亡，只想寻觅我所向，只想寻觅我所向。 呢一首歌咧系杨国华嘅《城市外的清晨》啊，同你讲。早晨，早晨啊！咁啊，亦都拣嚟一啲唔同嘅靓歌俾大家听啦。因为喺六点半之后咧，咁啊，小新咧就会暂停一段嘅时间咧，之后先再翻嚟咧主持节目嘅。朝头早六点二十分啊，你会唔会准备出门？如果准备出门的话，记得注意注意。王菲的《梦中人》送给可能刚刚睡醒的你，起身洗面没？吃早餐没？ 梦中人，一分钟不假，接十分钟的 王菲的这一首歌《梦中人》啊，将时间带到去早上的6:24啊，亦都同你讲讲咧，而家嘅天气咧，现时嘅室外气温系摄氏27度，相对湿度87%啊。咁啊，八号东南烈风或暴风信号咧现正生效嘅。另外咧，雷暴警告亦都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去到稍后嘅7:30啊，暂时系去到稍后嘅7:30。咁啊，如果稍后会再有一啲新嘅消息啦。更新的资讯呢，就大家可以继续留意住我哋香港电台的联播的节目啦。咁可以同大家呢，即係有我哋的新闻报道员呢，会将呢啲消息呢都带俾大家㗎啦。咁喺稍后嘅时间呢，小新就会暂停啦。咁去到大家呢就会听到新闻啦等等不同嘅节目呢，咁大家呢就会听得清清楚楚啦。咁呢个时候呢，亦都揀嚟多一首歌俾大家啦，喺过去咧啱啱嘅一个小时咧，有啲新歌啦，有啲旧歌啦，啱啱听完咧王菲嘅《梦中人》啦，可能係叫醒大家啦。咁喺度諗緊咧，即係如果叫醒你嘅，如果係你嘅男神又或者女神，你话几好咧，係咪？如果有一个好可爱嘅人喺隔篱叫醒你，你话係几甜蜜嘅一件事咧，係咪？又好坦白讲，即使唔可爱又点咧？如果你鍾意佢嘅话，唔可爱可唔可爱都唔重要咧。早晨，早晨，揀嚟一首歌 ，Anson Low， 卢汉廷。不可爱教主，这个早晨够晒温柔了吧。 像病态般这么喜欢你，你每次接触都自配悲喜，眉头额角乱想都是你，无论一起不一起，正因这么喜欢你，快乐在我中可以稀奇，沉默的一眼，微妙的一笑，能令我动死。 Oh now I'm missing you， 你根本不需知道。 在稍后大家可以收听到的就是我们香港电台的晨早新闻天地。你听紧这首歌是 Anson Low 卢汉廷的《不可爱教主》。侯伟新小新亦都喺度同你讲声暂告一段落先，我哋稍后嘅时间再见啦。转头有晨早新闻天地。 Oh now I'm missing you， 你根本不需知道 I'm missing you， 望你望我都感到孤独，迷恋你地老天荒也好。Oh if you love